你想省钱吗？ 你会省钱吗？ 一大帮省钱小技能将为您一一献上，就在4月29永林家博会，为您提供一个装修省钱的专业平台，家具家电建材皆特卖，买一送一，惊喜不断。永林家博会，装修最实惠。 五一的鲜花绽放着每一个劳动者质朴的笑脸，五一的目光敬仰着每一个劳动者闪亮的勋章。5月1号是国际劳动节，致敬每一个身为劳动者的你。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我的未来到底多少？

是冷的，脚步匆匆的，现在只有我和你，快不快乐无所谓，断语胡言不求你了解。爱有多累，我不想再放弃了痴狂，路有多长，我想离开，你会陪我吗？就和永远，我从此不再去想，笑着流泪那个潇洒，张开双手越爱越想自由，越爱越怕负荷，听得太多看得太深，忘了怎么唱歌，张开新的翅膀，找个新的方， tell me how much you 好久没有看见你，最近你是否安定？纵然都不如意，我想你一定放在心底。翻开照片中的你，没来由的是愁绪。当年的相聚依旧是那么清晰，年少轻狂，分不清什么是爱是游戏。时光流逝，你坚持的想法竟是逃避。我放不下的是你，无缘又等着你，是因为我还年轻。你笑着说没关系，有一天还能相聚。我放不下的是你，无缘又等着你，是很久以前的事。你就这样没消息，倔强的伤害自己。好久没有看见你。 时间一分一秒走过，车声一点一点减弱，晚归的你是否能从音乐当中感受一个个五味杂陈的故事？寂静的深夜，用音乐融化一天的疲倦。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 让你乐迷乐迷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涿州市新发地一盒庄西维陀田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341378。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澎湃汽车城以最优质的服务，携国内众多汽车一线品牌，创领京西南最大汽车园区。澎湃汽车城地址：京港澳高速延村出口向西200米。 听说你在学车？ 对啊，北京公交驾校60余年国企驾校，小车、大车、摩托车都能学。我的朋友都是在这学的，口碑特别好。 我也要去，怎么报名？ 报名就打83701668，83701668。 五一买车去哪里？北京沃德龙顶有好礼，吉利汽车五一特惠购，五重惊喜礼遇，尽享免息购车、现金优惠、精品礼包、免费保养、置换补贴。详询延村镇延村公交站北侧100米，8030-8588。 五一车展会场确定了，就在涿州东风日产东风启辰 4S 店，到店送惊喜，购车乐翻天，分期置换车红包，最高抽取4999元。咨询电话03123669210。 给老板打工没赚头，自己做老板没思路， 青春都喂了狗了，你还等什么？ 久经考验的餐饮品牌翻滚油条喊你加盟了， 只需30000元加盟费即可获得价值100万配方油条，还有10大热卖单品秘方， 门槛低，一操作上手快，15年餐饮老司机带你上高速。 加盟热线4008720060，4008720060，小店也有大生意哦。 加盟热线4008720060，4008720060，早餐也有大市场。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谢谢你让我遇见了你，谢谢你给我的甜蜜，谁说网络里不仅是太虚拟，如果有真爱也会有奇迹。谢谢你能陪我一起缝合，我和你永远也不会放弃，你幸福我甜蜜，

似箭，分开方知根本心极浅。有你有我有情有生有死有义，只想解释当我不智，如今想倾诉讲谁知，剩下绝望旧身影，今只得演绎伤心的句子。剩下绝望旧身影，今只得演绎伤心的句子。 是否泪水已干不再流？

说情缘太浓，为了 相聚却又太匆匆，不愿命中，只愿自己情太重。也许用情太深，早已逾越一生的温柔，用真心吻遍你心，直到就藏在你梦中。也许用情太深，早已靠近一生的心疼，相信总在相思最深处滑落，一句泛黄的承诺，就是一世一生。缘来缘尽，我爱你爱到最后，说情缘太浓，为何相聚却又太匆匆？不愿命作弄，只愿自己情太重。也许用情太深，早已逾越一生的温柔，用真心吻遍你心，直到纠缠在你梦中。也许用情太深，早已靠近一生的心疼，相信总会有一天你会为我再感动。也许用情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9，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澎湃汽车城以最优质的服务，携国内众多汽车一线品牌，创领京西南最大汽车园区。澎湃汽车城地址：京港澳高速延村出口向西200米。 方向比结果更重要。 我不关心你现在是谁， 经验比知识更宝贵。 我关注的是你想成为谁。 微信关注无忧见地， 听意见领袖，看知识网红，约行业大咖，就在 无忧见地。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黑洞吞噬掉所有美梦，让爱情的光泽在现实中消磨。可是我知道你懂，在困难的背后还有一万种坚持下去的理由。这地球天高地厚，陪你的是我，等你的是我。 成熟，才不能让你懂。如果我们都曾经为彼此而难过，有什么不能一起执着一起过？时光它予取予求，却证明有我，证明有永恒。为你我想做更好的人，你完成了我的灵魂，只想你了解爱可以多深。你让不可能都变可能。 万坤国际，工装一点通。 万坤国际是怎么保证建筑材料符合要求的？ 万坤国际所使用的材料都是多年来经过大量施工验证的国内外知名品牌，经过市场多年的检验，在市场具有很高的美誉度，从而保证优良的工程质量和更高的室内空气环保指数。冠坤国际使用的材料都是透明消费，消费者可以到市场上进行比较选择，验证优劣。冠坤国际选择材料的标准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看该品牌的材料的销售渠道是否干净，市场上有没有假货。正是这种严格的筛选，从而保证了材料的质量和环保指数。冠坤国际从有质量的一砖一瓦开始，为您的企业运营保驾护航。详情登录冠坤国际微信订阅号冠坤国际。冠是冠军的冠，坤是乾坤的坤，冠坤国际。或致电010-5646-8050，5646-8051。 就像有一个吻，只吻完就几乎已疲惫的灵魂，总是把你当作孤孤单单的人，奈何未知的答案谁又说得准。想好不要雨伞你飞奔，分享真真切切的温存，想和你万水千山共度今生，是否该陷得那么深。想好不合理打开心门，走遍有苦有甜的路程，想问你知不知道我的认真，爱上了一个人，我真的爱上这个人。爱上了一个人，就像要活一生。 在冲击几乎已荒芜的青春，总是把你当作今生等待的人，然而理智又要我别读得太真。今生是否该陷得那么深，想好不考虑打开心门，走遍有苦有甜的路程，想和你知不知道我的认真，爱上了一个人，我真的爱上这个人，爱上这个人，爱上了一个人， 那些人海中能遇见你，为我带来周一起温柔消息，经过多少世纪，穿越多少距离，才能够不动人的美妙歌曲。 感谢人海中能遇见你，因为有你让世界变得美丽。当现在成过去，当往事成回忆，共同编织的梦想不再遥不可及。真心不改变，坚定的眼神，说着无声的誓言。只要是有缘， 不管是否相隔千里远， 总会相遇温暖多情的人间。说着无声的誓言，只要是有缘， 不管是否相隔千里远， 就

甩掉你的所有烦恼。 传说中那个美丽小村庄，在遥远被遗忘的远方，背着行囊驰骋在草原上，露水颠簸，心充满温暖阳光， 清澈眼眸和微笑脸。 看走爱的寂寞。

道说一声再见需要多么坚强，我想要忍住眼泪却不能忍住悲伤，在不知不觉中泪已成行。 是那个人翻越我的心门，直到窗日将近还一直在等，让结局完美的故事在我生命里成真。 都是因为你 我才看见自己， 也都是因为你 我才走到这里，再没有人能代替。 都是因为你 泪滴凝成星星， 也都是因为你 过去才有意义。 烟花炸开天堂， 这一刻紧紧握你的手心，恋人生长的秘密照亮了彼此唯一的你。 太冷漠，